事實上李飛麗的責任是甚麼呢？我們現在首先聽聽李飛他對普選的理論很複雜，會造成社會的不穩，而且也跟中央對抗的人是不可能會做特首的。我們聽聽他的說話。是從現實政治角度來講的，不少國家到現在還沒有實行普選。 有些国家是用了百年以上的时间来实行普选，就是在实行普选的国家和地区中，也难以找到完全两个相同的普选制度，可谓是千差万别，各有特色。世界民主发展到今天，西方国家成为普世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会如此复杂？ 这么难以处理呢？这是因为普选本质上并不简单，它触及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宗教、社会条件和各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虽然理论上有巨大的优越性，但现实中不乏巨大的风险。 不顾客观条件而推行普选，导致社会混乱、经济凋敝、民生痛苦这方面的例子，我想大家知道的比我可能还要多。刚才我们大家听了李飞主任，他是有两个言论的。刚才他就说普选是不简单的，普选的话 引起的风险也很大，会可能，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大家是不是要细思呢？即是提出一个危机论了，又说比香港听，如果你是争取普选，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安宁，或者一个风气，或者危机。还有他也说到，其实世界上不是很多国家都全部是有普选的，所以也是要提醒我们，普选这件事好像黄国同你这样说，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刚刚也说过，其实就说今次来到香港就要提醒我们香港的市民，普选是有五个的机 关键点，这几个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还有我们要慢慢去捋这几点，不过其实都是老生常谈的。他说第一关键点就是普选特首的提名委员会组成，应该是根据2007年的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要参照选委会，即是应该是 如果以2007年的人大常委会，即是有四个界别，这个划分是不变的。而第二，还有就是提名委员会应该以机构提名的方式选出多名的特首候选人，即是说，如果你是黄国同，你想要做个人提名，根据李飞说就接受不了的。 第四就是普选特首由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而普选出来的特首要由中央任命，亦加了一个细节，但是这个人是不能够与中央对抗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李飞提醒我们香港市民的五大基本点。黄国同你怎么看？我自己觉得普选的话，我想这个标准放之四海皆准，就是普选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合资格的选民 是应该最少有两个权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选举权和提名权。这两样东西来说，现在其实我们看回李飞主任所说的说话，他只是重复在2013年3月乔晓阳先生所说的说话。乔晓阳先生，如果容许我是将 回忆带回去今年的3月，他原则上就说，一国两制之下 所以香港選出來的特首一定要是愛國愛港，因為是一國兩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選個特首出來，他不愛國愛港，這個他加了一個圈圈在這裡。第二，亦都是像詩華你所說，他亦都是提到我們現在根據我們的基本法45條， 我們有所講到的是提名委員會，這個提名委員會原則上是一個新的產品，因為提名委員會根據45條來講，這個提名委員會是應該按民主的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目標是這樣。我們的人大已經給了一個框框，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應該是跟我們以前或者我們現在仍然是用的選舉委員會是應該是跟個模式，即是我們基本法附件一裡面所講的選舉委員會，亦都是詩華你正話讀李飛先生所講的四大板塊，是四個界別，四個界別。四大板塊原則上來講，大家真的看看附件一呢， 就會看到出來的。所謂的四大板塊，即是我們所講的第一工商金融界，第二專業界，第三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第四立法局議員，還有我們的區域性組織代表，當然無可避免就是人大，還有我們的全港的政協，這方面 就在四大板塊之下就會產生，他就說四大板塊之下，然後你產生我們所講的提名委員會，亦都是好像其實李飛根本上他來的工作，我由頭到尾覺得他是想將喬曉陽所講的理論落實回來。我知道你現在手上有一本基本法，但問題是這樣，關於愛港愛國這件基本法是沒有規定， 沒有寫明的，因為這個才是我們最為擔心的。因為李飛說我不說基本法，我說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前提之下一定要愛國愛港，如果不是選出來的人有沒有可能會不愛中國不愛國，這個就是他是這樣的邏輯思維下來。另外就是 聽你剛才這樣說，第一門檻就沒有什麼低度，即是說一般人想要做這個被提名的人都不容易。第二，又要加上愛國愛港，但至於誰人說我是或者說你是愛國愛港，那就真的考起我們。第三，還要是說明不能與中央對抗，這一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什麼叫 不能與中央對抗，又是由哪一個去規定，這個也是法律很難界定的。這個是一個他提出的問題，大家真的要思考。另外，亦都是李飛重申，還有我想是喬曉陽在3月的時候也是說的，就是他說以前的選舉委員會，我們的選特首是由選舉委員會個人去提名， 而且選舉的時候亦都是由選舉委員會裏面的人去投票。他就說現在我們的提名委員會原則上來講是一個機構來的，所以一個機構如果你是想提名出來，你一定要好處他所講的，這個就是你們的民主程序，即是說一定是少數服從多數。 我講的很多原則之下，我不可以又講一下這個所謂機構提名呢，因為有人已經立即說到這樣，其實就即是說不可以鼓勵個人提名，譬如說怎樣是機構提名，你又可不可以講一下呢？他帶出一個我們是想不到的原則，是一個提名委員會就是一個機構來的，如果你想在 提名委員會裏面你提誰，你要想著一定是少數服從多數。我們講的機構其實有些是混淆了這個思維，因為我們講機構的時候 我們在說四大板塊裡面的四個組織。李飛一直說下來，當然他也不是一個喬曉陽先生，或者李飛都是我覺得是一個很精明的人。他也想到愛國愛港，你怎樣去批評，你怎樣去界定，我們法律上 怎樣界定愛，因為愛我覺得愛是一種感情的輸蝕，根本就是不可能由法律去界定。所以喬曉陽先生在三月份的時候就說出，就找他們，國內也有一套劇，大家都有看的，可能其中有一句名言，就說每人心裡面都有一個稱，就是說你會是稱到誰是愛國愛港。<笑> 亦都是當我們講到他亦都是想到我們可能是爭取一個公民提名這個問題，他就放了一句說話出來，他就說你要想想，當你講一件事的時候，你要想想關公怎會大戰曹操，因為差不多，因為是不同平台不同時代的，不可能會發生這些事的。 所以喬曉陽在三月份的時候已經下了很多框框給我們，他所說的說話我覺得已經是定了一個圈套在這裡。現在李飛主任下來，很可能因為他是法工委的人，他只是將喬曉陽先生所定立的原則下來再一次告訴我們，而且是將他細節化詳細化。因為我們再推敲 李飛下來見的是什麼人？李飛下來主要見的話就是我們兩個法律界的工會，而且他會是想著推這些方案，接著如果我們的工會墮入這個陷阱，我就變成背書他所心裡想的東西。情況一路下去來講，就出了一個他做一個指引， 一個指示，李飛主任下來是我們12月開始諮詢我們政改方案之前，他下來做什麼？他下來不是幫你套一個套進去，不是幫你加個框框下去，他下來的工作意義是什麼？可能是這個不是一個鳥籠，這個不是一個草蜢籠，這個是不是一個 可能是狗籠，可能是貓籠，他一定是想套你，他是想在我們的政改諮詢之前落一個框框。所以如果我們的將來的諮詢是在指引之下諮詢的話，我們諮詢什麼？我們諮詢的範圍是什麼事？我們爭取的是真的一個真普選。真普選 爭取的意思就是要有一個公民提名。我不覺得這個公民提名有什麼問題。我想問李飛先生、喬曉陽先生，你怕什麼？你為什麼這麼怕？我們公民提名提名出來的人，會不會是有多少個會真的不是愛國愛港？大家數一數，找個手指來， 每人心裡有個稱，你數一數，我如果真的有300多萬的公民提名，好像我們希望提名委員會是囊括所有我們的選民的這種情況之下，然後組織個提名委員會，有多少選民是會真的提名不是愛國愛港的？我們不用這麼容易跌落這個 他所說的圈圈裏面，黃國彤我覺得你說得很對，沒錯，現在只不過是一個諮詢階段，但是李飛已經落到來是要配合一個框框給我們，說你在這個諮詢的階段裏面就不要跳出我們這個框框，如果不是你就沒什麼好結果。剛才你也說得對，但有些事情我真的有些事情很怕的。今天中國人，我們說中國叫做思國，我們在春秋戰國時代也有詩可以做外交的，李飛這裡引了一個《紅樓夢》的詩句，這個就真的很嚴重，因為他那個《紅樓夢》詩句就是 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紅樓夢》，也都常常看。這個詩句裏面有兩句，就是刀雲作者痴，誰解其中眉。 即是說其實這個是作者自己曹雪芹，如果我們相信曹雪芹是作者的話，曹雪芹就說其實個人都以為我是這個痴字很難解的，在中國文化史上，但都是痴心、痴意、痴情，但是他說但是我作為一個作者曹雪芹，其實你怎知道我真心的想法是怎樣呢？這些詩化的語言，這麼藝術化的語言，其實可以說跟法律完全是 拉不埋的，大難度，但是他就用這兩句詩句來又為《基本法》就說這個是有深層次的內涵。這些就真的第一就解死人，第二就你怎麼解都得，這樣才是一個很嚴重，因為我們知道法律的，我不是法律界人士，王國棟你是，但我們知道法律就是要很規定得很精準的，絕對不可以你想怎麼解都得。<笑> 詩句就可以世界上不同的人解這兩句字可以解出千千百百的解法，這些就是我自己經常覺得，就是中國的領導人，就是終於在一些很關節的問題上，就整兩句話你嘆一下。於是我自己就覺得，不知道是怎樣去理解這件事，也都我相信正如我剛才說，怎樣理解都得，反而我就要落實究竟他講的幾件事我們擔心的，第一就是所謂愛國愛港。 王國彤剛才也說過，我們也不會提名一些不愛國愛港的人士，我相信香港有多少位，你真的數出來，一隻手、五隻手指，大家如果心裡有把秤的話，有多少位不是愛國愛港的？大家，你真的數有多少位，任你數，你怎麼會，所以這個就是 一個很大的陷阱，黃國彤很老實說，我和你相信都是愛國而愛港，但是在某些人的尺度可能他就會覺得大逆不道，又或者另外一個層次的就是說與中央對抗，這個也都是任他怎樣說，很難說，除非他寫了條文，但這個基本上就是 脫離於《基本法》條文以外的一些新加的一些標準，這個才是令我們香港人很擔心的。這個絕對不是，他不可能喬曉陽先生或者李飛主任，他不可能將愛國愛港和對抗中央這兩樣這麼意識形態的東西是跌落我們《基本法》裡面的。所以他為什麼要愛國愛港，為什麼要不可以反對中央，因為一國兩制嘛。 他是在一國兩制之下衍生出來這件事，接著就說在一國兩制之下你一定要符合這個原則，你符合了這個原則之下，然後我們《基本法》所講的提名委員會就會考慮這種事。沒錯，我們休息一會，我們現在聽客戶的聲音。 我們有客戶的，很開心。 是啊，好啊。 然後回來我們應該有湯家驊立法局議員呢， 和我們聊天，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連環，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D100，D100，自己有台。 喜劇之王，今天我們有嘉賓，詹Sir的老師，來到你，我今天來到呢，我首先想跟大家說，就是我很痛。麥先生呢， 好，叫麥當勞。 好， 請問地址在哪裡？地址就是香港數碼港道，香港，不是，數碼，不是，你說對了，你說對了，七零一。 七樓啊，因為呢度有八樓啊，你去一八樓七零一就大件事啊！我又就冇早餐食，我係會餓死啊！哦， 七樓七零一，但係先生依家都冇早餐啊！ 你搞咁耐，你話俾我知冇早餐。 D100自己有台，星期日上晝10點到下晝1點，詹瑞文、李麗睿， 喜劇之王。 有传媒我见到就是甚至乎用这个鸟笼这个字来去形容，这个是绝对没有这件事。我的认识的李飞先生呢，其实他都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来的。这就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黄国棠、施华， 我哋又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室。 系 咁啊，施华，我哋而家揾到汤家骅立法局议员。 系 系，我哋同阿汤议员倾偈啊。 汤家骅你好。 两位好， 系汤家骅好， 系 啊，冇啊，今日我想即系，其实我想讲一讲咧，就系、是，汤议员就你系被邀请，你同阿 Dennis Kok 应该邝荣亨咧都会被邀请，被李飞主任咧系邀请出一个嗰五言嘅系咪啊？ 首先咧就唔系李飞主任邀请， 系特区， 特区政府邀请。咁佢邀請嘅準則，根據我嘅理解咧，就係、是、即係立法會嘅主席啦，同埋內會嘅政府主席，同埋即係同李飛先生、李飛主任關心嘅即係政制同埋法律咧，嗰兩個事務委員會嘅政府主席，咁就適逢其會，就係、是、我就係副主席啦，內會副主席，咁啊郭榮亨就係法律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咁所以我哋兩個就獲得邀請啦。咁就究竟係咪有別有用心呢？我真係冇任何嘅消息可以證實或者係否定啊。不過我作為內會嘅副主席咧，係好多時候都出席呢啲宴會咧，都係一啲比較平常嘅事嚟嘅。咁我又唔係覺得今次安排有啲咩特別嘅意義。 其實即係出席嘅人，即係除咗立法局嘅議員之外，立法會嘅議員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即係社團啊，同埋區議會主席啊，都人數都應該頗多嘅。 我數過大約有七位啦，咁應該大約八十人到啦 嚇。係即係呢個可能即係湯議員，你真係同李飛主任咧可以直接溝通嘅時間，都應該寥寥無幾。 其實冇乜嘅，因為咧雖然我係同埋佢同台啊，但係我就同佢坐得最遠嘅，因為我同佢坐對面。咁你知啦，又好嘈啦，咁就係、是、佢又身邊有司長啊，兩個司長夾住啦。咁其實我真係冇機會同佢講嘅。不過佢入場嘅時候，我同佢握手，我就即係、就是、問咗佢一句，就係、是、希望佢。是多啲嚟香港聆聽意見，多啲希望佢盡快有機會同泛民主派嘅朋友坐低傾。咁佢就都答咗好一句字，咁就係我同佢單獨接觸嘅整個過程。不過就喺飯食完飯之後咧，就有個答問嘅環節嘅，咁我亦都填咗我嘅問題。咁就譚志源咧，亦都讀出咗我嘅問題。我的問題是問他關乎他發言的時候呢，他提及到這個提名權呢是不應該受到不合理限制，那我就問他這個理解是怎樣呢，那我問究竟這個理解是一個法律的課題啊，還是一個政治的課題啊，若果是政治的課題的話，中央特區和香港人可不可以就這個法律課題尋找到共識呢，那因為如果他認為這是一個法律的問題的話，那就比較困難，就是說沒得談的，就是他認為法律是什麼就是什 麼， 是、但是他的答案 就不是這樣的，他就說法律就是一個宣示、但是內容呢就是政治，意思就是說、其實內容可以談，不過呢就要在一個法律的框架之下談，這個也都是符合他來香港在各個不同的場合一再強調的看法，就是說我哋一定唔可以偏離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個所定下嘅框架。咁你可以話呢、這個即係呢個立場係寬鬆又得，係狹窄又得啊，因為佢似乎講到就係、是，總之你喺個框架之下，任何嘢可以傾嘅。 啊，呢、這個就湯議員，我相信咧，我哋香港人係好關心咧，就係、是、喺我哋嘅提名委員會入邊或者將來嘅。我哋個即係政改嗰方面咧，會唔會係有公民提名呢個可能性呢？ 根據你的了解和你非主任的闡釋會是怎樣去推論出來呢他沒有直接說是違反基本法或者不可行但是他言辭之間其實你是看到他那個取向的因為其實在那個答問的環節裏面是有一條題目直接問他 公民提名是否符合基本法呢他答得比較圓滑一些或者你可以說他答得比較曖昧一些他沒有直接說是或者不是不過他就說你都知道我們踢球都有界線的如果你把球踢出界外你就不算是踢球了他是有一個這樣的回應他同時都否認 否定了特區政府的諮詢是一個鳥籠的諮詢他特別提出來這樣說我相信他的意思是基本法的框架不可能是無限大的但是在框架之內的事情是可以討論他亦都在第二個問題那裡他亦都提到或者再強調提名委員會的存在 是要行使一個他認為是一個集體意志的提名這個所謂機構提名如果你將兩樣東西放在一起看的話你不難得出的結論就是說機構提名既然是機構提名當然不可以有公民提名這是一個解讀這個也是飯後之後你會留意到建制派很多重量級的人物出來比如像梁愛詩他都是 引用這個說法去說公民提名是違反基本法的但我自己個人或者我和郭榮鏗我們的看法都是比較樂觀一些我們覺得他是沒有一棍打死的他也可以說在框架之外盡量可以討論我們就繼續爭取討論起碼他沒有在言辭上明確地否定了公民提名是違反這個基本法沒錯那我覺得既然是這樣的那就繼續爭取當然 我們經常說他現在將會諮詢,就會有一個鳥籠的諮詢 剛才李飛主任在你的回答之中 他都說不可能沒有界線,不過就是踢球而已 但這個球來說,可能是我們的大場的踢球 可能我們的細場的踢球或者我們的踢教球所以來說這個根本原則上來說我希望你會同意就是有boundary的是有界線的這個界線來說我們一想就踢球你要想到英超很大的場但是可能他講的踢球是我們的七人足球賽 可能是細到大可能是室內踢球我們小時候買過膠球仔你踢我踢在這個情況之下其實李飛主任已經暗示了一定是有界線的你會不會有什麼想法呢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我看不到在任何制度之下你可以說制度是無界線的 我們有一個基本法在這裏如果我們在一張白紙的我們是由完全一個空白的情況出發我相信當然是不應該有界線但是我們有一本基本法在這裏李飛是一個他是一個法律學者他的思維是很邏輯性亦都很著重法律的原則所以從他的角度看 肯定是有一個界線不過他想給我們的印象就是雖然有一個界線但是那個框架不是我們想那麼小因為他是斬釘截鐵地說這個不是一個鳥籠的政治諮詢當然啦究竟小到多小大到多大各個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但是我始終都是一個樂觀的從政者我始終都覺得既然他講到是可以踢得球的我們就盡量去爭取看看我們的結果會怎樣我又覺得香港人或者傳媒又不需要在這個階段太過執著一言一句去解讀太多東西很明顯他在講今日中央的看法 但我覺得中央的看法都可以改變的，都可以游說他的，他都明白到落實普選的重要性，他亦都一再強調香港的普選是即是一個嚴肅的目標，一個承諾，他我相信他都是想我們可以落實得到。既然是這樣的，就大家不需要太過心急，但是努力爭取這個一定的。大家在目前來說，分歧我自己覺得是仍然相當大，那個分歧就在所謂這個機構提名這個問題上。因為如果你從機構提名那個出發再出發呢，我覺得這個一定會是篩選的一種來的，我覺得我是很難接受，民主派相信都很難接受。但是是不是大家就不用談了，大家即回去接著跌埋心水 去搞鬥爭呢？我又不覺得是。我覺得我們盡量希望游說對方去找到一個共通點。 是啊，沒錯，湯家驊很贊成你呢，就說既然他都不是說有一條很實的框架呢，那我們當然是要進取一點去盡量爭取的啦，這個都是我們香港人應該要做的。那啊，湯家驊呢，你就有一個的方案出來的，那有人呢就已經很對你這個方案呢就看得非常好，叫你叫做湯渣撈，即是說你這個方案可能很有渣撈，好不好你都是簡單地介紹一下你的方案呢？ 其實我的方案呢，就是，我其實一早都預見到呢中央的界線在哪裡，我看到，我所以呢我就盡量符合中央的要求，但是同時間要堅持呢是要一個有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和一個沒有篩選的選舉，這兩個是我的目標來的。所以我將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呢，老實說我可以說是將它拆皮拆骨，將它逐個逐個界別去看，我怎樣可以將它放大到盡量包括呢是香港人可以個別投票選這個提名委員。經過即一輪的掙扎之後呢，我得到的結果就是在現在的選舉委員會大約有200多席呢就是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我將它擴增到950多席，即是說亦都將那個提名的委員會的人數由1200人呢是增到1500人，1514個，即是說在1500人的委員會裏面有900多席呢是由香港人以個人票是投出來，那我覺得個代表性會是相當增加了。我從這個角度呢，我亦都要求呢個提名門檻應該維持在150名，設一個上限是200名。咁換句話講咧，就係我希望呢個提名委員會可以咧係提名7至10位候選人俾香港人去揀，俾香港人一人一票去選。咁亦都提出一個即係排序複選制咧，就喺7至10個候選人之中咧揀一個香港人最各階層最可以接受嘅。咁所以這個方案係一個非常之完整嘅方案嚟嘅，由頭到尾都是堅持一個概念，就是這個是一個沒有篩選有選擇的民主方案。提出這個方案呢，其實我是完全是符合基本法的要求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今天呢就其實不在我的問題上，在其他人的問題上，當提及到提名委員會組成的時候，其實李飛主任呢都有提及到我的方案的。他呢就他講的時候呢，他就講了一句說話的，他說我們北京人呢有句說話就十不離八九，那可能我就有些反應，因為我就剛坐正對正的台，那他望著我就然後就問你明不明我講什麼啊，那我就說對不起，我的普通話不是挺好，我就不是很明白。那旁邊的莫樹聯呢就他說十不離八九， 不好意思啊，湯家驊，我自己聽到今天在新聞好像是八九不離十 啊，八九不離十啊，即是這麼上下，八九不離十，十不離八九， 即是差不多 到步了，我們說十不離八九，我們廣東人就這麼說。不過無論怎麼都好，他講完之後他又沒有說是八九啊還是什麼，即是他只是說咁當然啦，要話要我選舉委員會一成不變，其實梗係唔得啦。但係如果你變到剩翻80-20席又唔得啦。咁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其實呢個中間係有個空間去討論嘅。咁佢又冇否決我的方案，但係亦都冇贊成我的方案。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理解啦。咁即係我覺得佢整體嚟講，佢想俾個信息俾香港人，由頭到尾都係，總之我係有一個框架，呢個框架我覺得係好大嘅。 框架裏面任何東西我們都可以討論。 這 個就是他想給我們他想我們收到的信息。 那湯家驊你這個方案你的黨友是怎樣去評價或者有沒有幫你一起去推動呢？ 黨就沒有一個立場，但是我們在內部討論的時候黨是認為他們可以接受一個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這個是黨現時 的看法。我當然我希望最終我可以說服到個黨，但是黨現在在全力爭取的公民提名我也理解的，正如我所說我是認同的，我只不過是說香港人在討論這個問題上可能要放遠一點的眼光，多些去跟不同的角度去討論，或者甚至乎去研究一些多些其他的方案。因為如果真的萬一好像現在中央似乎想顯示的立場那樣，說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那是不是即是我們全部就投降呢，不要普選呢，或者不繼續去想怎樣去找到一個沒有篩選亦都符合這個民主原則的政改方案呢，還是我們都要繼續 去想其他方法呢？我是一個即是比較樂觀一點，但我亦都是即是跟各方面都去想一個解決問題 的一個人來的，我亦都是一個律師，是不是？所以我自己對於即那個基本法 的解讀我有自己一套看法。 我明白，湯議員，其實即我是跟到你的思維的，我是即知道你的思維是怎樣去的，咁亦都係我係即係好喜歡，都好高興聽到咧，就即係李飛源係即係李飛啦，佢係主任就講話這個法律嘅，咁就係、是、但係內容咧就政治，因為如果真係去到基本法嘅潛色方面嚟講咧。我哋無可避免基本法的最後咧嘅演繹權咧喺人大嗰度嘅， 呢個 係一個即係呢個係一個呢個 最 下即係一個斧頭閘嚟嘅，好簡單講，呢個斧頭閘如果閘落嚟嚟講咧就係嘅啦，就所以我好悲觀嘅，我自己即係對於政改呢方面，但係即係大家都係哀兵必勝，大家一定係即係抱住呢種心情去做。咁我亦都係當然，其實我個立場我係好贊成啦。是你和 Dennis Cock 去溝通的，因為在這些大是大非的情況之下，我不覺得是應該喊口號，我覺得任何溝通渠道都是要，只是你去的目的，你說的說話是什麼東西，如果是即是我們想去上面跟他溝通，那他下來大家打個招呼，如果你是堅他的話，就是說我又不受溝，那在這樣情況之下只有是沒辦法的， 是 但是我是絕對明白的，湯議員，我是絕對理解的方向的，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去盡力爭取公民提名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將一個我們的底線我們的長城是自己推毀了？我明白我們法律的思維的，湯議員，我絕對是明白，但是即是有個問題，我想大家心目中都是在想的，即如果你不介意我是直接問你的話，是即當你是想這個方案出來，你是這個方案跟上面即說的時候，我們現在都有很多方案出來的，但那些方案來說，我們是作一個民間的諮詢的，湯議員，即你的方案很多人我是聽到的聲音，即說你有没有作过任何的諮詢呢？会不会是将我们，我明白我们法律的想法，我绝对明白你的想法的，你是想将我们的提名委员会是尽量是大阔距 扩大 在四大板块之下，我们尽量去融入。我亦都在想我们香港三百多万 选民其实是不是可以跌入那四大板块之中呢？这个可能性其实都是有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即是不要说只是箍了自己的思想咯，即是会是这样， 或者你容许 我解释一下，其实我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我第一句呢我已经说了我提出这个方案背后那套思维的，我是说这个方案不是一个石刻的方案，不是说一定要从这个方向去走，我只不过是看到现在社会的讨论过于狭窄，我是希望個個人都可以有一個所謂拋磚引玉，我希望拋磚引玉引發到香港社會有很多人從不同的角度呢去思考這個問題，或者提出一些不同的方案，所以並不存在呢我將這個方案加諸、 黨或者是香港人的身上。去到最深尾，我必然相信呢，當譬如即係或者真係有人覺得喂，我提出呢個方案，湯家驊呢個方案咧係可以考慮嘅，咁然後去廣泛諮詢，或者係甚至乎做嗰啲民調去測試下香港人係會唔會接受呢樣嘢咧？咁啊，完全係可以，亦都係我意料之內。喺呢個階段提出呢個方案，只不過係一個方向性嘅點講咧，係一個方向性嘅宣示。即是说大家不要将眼光放得那么狭窄。 我明白的。即是我们在四大板块之内，你尽量想去做一件事，我绝对明白。但是即是跟我们的真普选联盟是不是有了是背道而驰呢？ 我不觉得是咯。但虽然我在内部我们都讨论过很久，我发觉真普联盟去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也都完全了解。個困難喺邊度？因為我哋要維持一個即係個好闊、好廣闊嘅代表性喺度，我完全明白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兩者之間，我作咗一個抉擇，就係咪容許社會個討論繼續咁狹窄落去，甚至乎將民意推到一個非常之高嘅期望嘅位置，然後最後跌翻落嚟，發覺乜嘢都冇其他選擇。咁呢個係咪一個合適嘅處理嘅態度咧？我覺得唔係。咁既然係咁嘅，我就想提出一個另外一個方向。提出嚟有人責罵我冇所謂，我作為議員呢，我差唔多每日都受人責罵。但係我參選嘅時候， 好辛苦㗎，其實真係做到好辛苦。 我參選嘅時候，我有一個承諾，我個政綱係要爭取一個冇篩選嘅普選方案。咁我而家就做緊呢樣嘢，我係受到我個選民嘅授權去做呢樣嘢。我唔應該話因為我怕俾人責難，怕被人批評，我就不去落實我自己參選的政綱。若果我做得不對，做得不好，我相信內界沒有人會選我。這個是不是就是我也是願意樂意接受，因為這個就基本上就是民主的真態就在這裡而已。 湯家驊，我其實呢 很開心，因為聽到其實剛才你的方案，你說了是有幾個大的原則，都是我們香港人想的。第一就是沒有篩選，第二就是有選擇，也都是符合基本法。我其實覺得你是扭盡六壬去作一個符合基本法的一個方案出來。但我想問一下你，湯家驊，你這個方案是不是不改得的？ 當然不是啦， 即係一個初議員嘅啫。 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呢個係個方向性嘅討論嘅起點。我係希望有同呢個方向，我哋都可以諗下。 但係你都會積極推銷或者即係推動呢一個方向，希望更多人接受，因為你相信呢一個係一個 係啊 進步嘅方向。 即係我覺得大家都要兩手準備啊嘛，你唔好將樣樣嘢擺曬落一個籃。 我絕對明白，通完我思維係同你跟到你㗎，我明你嘅思維嘅，我絕對明，因為。法律人的思維我是明白的，我們是努力做的一件事。但是我想問一個 你都聽到這幾天我講都講得很清楚，我都盡量希望李飛不要一棒打死公民提名，我都講得很清楚。 但湯議員，即如果是根據你的方案裡面，我們會不會是即人家會想你是不戰而敗，即會不會是你沒有去 視乎你怎樣為之敗咯。若果這個方案是真的獲得通過，如果你試這個方案通過就是失敗的，那對不起了，我真的、就是、我是失敗的。但是我不覺得是咯，是不是？你苦心自問，喂，如果沒有一個沒有篩選又有選擇的方案你都不要的，那就沒有辦法了。那我真的可能真的 通完，那為什麼我們不去 留在政治界政壇都沒什麼用，是不是？ 我絕對明白你的思維，但我想問為什麼不盡力去爭取了是我們公民提名之後，然後去即是講個方案。 我剛才都解釋了，即我覺得可能即這個大家有判斷的問題，即我就覺得我提出應該太遲，因為現在可能去到一個位置，當各個政黨想轉彎的時候都轉不到了。你想想，如果不斷地去繼續去即集中在一個二課題上去講，講得太多的時候，到將來如果真的北京說對不起，這是違反基本法的，那些政黨怎麼轉彎呢？他沒得轉彎的，他只可以說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拉倒了，沒了，我否決你了，或者我直接不參與了。 你即如果我們是爭取不到最大的時候，你會不會是願意是我們原地踏步，我們繼續去爭取？ 我不願意，

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黃國棠、思華。 思華，我們又回來直播。 我和阿想問下你，剛才聽完阿湯家驊說，你有什麼感覺呢？ 湯家驊，立法局議員，是一個資深大律師。我們即是大家都是法律人，所以無可疑問，即是法律人呢，是會是想呢，在一個可能的有限的空間之內呢，是會爭取一個最大的可能性。政改是根據我們基本法出來，基本法也都是講得很清楚，就是一定是有個提名委員會的。只是這個提名委員會去怎樣構成呢，這方面是我們大家是盡量是爭議的，也都是人大呢也都是有講過，我們就是不喜歡人大，但是無可疑問呢，在法律的框框之下呢，我們是要承認一個司法的現實，是人大是會解釋基本法，也都是最後的解釋權在那裡。人大亦都係講，提名委員會就根據我哋基本法附件一嗰度以前嘅選舉委員會嗰度差唔多咁形式衍生而成啦。咁就會，所以我哋就有個提名委員會有四大板塊，即係講工商、金融、專業、勞工，然後就我哋嘅政協、政委、立法局議員咁，啪啪啪啪，即係一路落嚟。如果係我們看回我們以前的選舉委員會，專業界方面是唯一得法律界是一人一票差不多，其他一樣是很多的所謂的選出來，也都盡量去走一人一票。我想湯議員的說法呢，就是怎樣在這個四大板塊之內呢，是去爭取一件事。公民提名其實是有可能是跌入呢四大板塊入邊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我係明湯議員嘅闡釋嘅意思，亦都係大家亦都係其實湯家驊議員係已經係重複講咗好多次，留翻落嚟嘅兩個問題，只係大家思考，就係當我哋係全力爭取公民提名嘅時候，係咪應該有一個盡力去爭取？而不是不戰而敗。同埋另一個問題，大家即係去思考，即係亦都係大家去問嘅，就係一個方案。我哋好多民間嘅政改方案係拋出嚟俾大家香港市民去諗，或者去即係做一個即係真係我哋自己嘅去民間嘅選民嘅投票去決定邊個方案。然後做出一個取捨，咁湯議員個方案有冇作出一個諮詢呢？呢個即係唯一係兩個問題，即係大家去即係思考。咁呢個，但係要翻翻轉頭，就係湯議員係想喺個框框入邊，但呢個框框裏邊係咪我哋唔去盡力爭取呢？咁其實李飛所講嘅。有即是踢波啦，大家唔好諗到英超嗰個踢波嘅範圍可能好細。我亦都想提醒我哋所講嘅鳥籠，唔好諗緊雀仔街嗰個鳥籠啦。個鳥籠可能係我哋動物公園或者大家去第二度嘅地方所見嘅鳥籠。個鳥籠可能係大啲，但係係有個界限喺度。咁基本法係一個法律。湯議員亦都係指出，一個法律冇可能係冇 boundary 嘅， 冇界限。 但呢個界限係點樣係到幾闊呢？我覺得我哋係應該盡力去爭取公民提名。李飛亦都唔敢講話呢個係違反基本法，只係好曖昧咁講話，有界嘅。我會係挑戰李飛主任。公民提名是在我们界里面的，公民提名是可以变成界内的一个大家考虑的元素。我也都是 希望在這個界裏面的話不要將公民提名踢出來我們要極力盡我們最大的能力爭取我講過我對政改是絕望的因為最後的話事權是永遠在人大但是我們香港人如果不盡我們的能力出來發聲不盡我們的能力出來表達我們的意志來講我們可能是不前而敗 我覺得你這個對如果他界你不爭取的話他只會越收越小既然他都沒有否定了這個公民提名我們在叮噹波桌踢足球所以很多人湯家驊的方案根本上就是似乎暫時都沒有什麼同路人譬如真普聯甚至湯家驊自己的黨友公民黨都不能夠認同他就是覺得這個方案是太過保守 太過都未打仗已經自己是好像差不多投降所以我想黃國同你說得很對我們要爭取他沒有說不行就算他說了不行我們都不一定不可以爭取他不會因為當我們的聲音越大的時候他就越是不敢說不行啊 不行啊吃硬你了因為人大釋放我不過現在有新聞消息譚耀宗提出原來李飛是否決公民提名不如我們一起聽聽這個錄音他的回應是否定了公民提名這種做法不過他沒有直接說公民提名這四個字但是他回應的時候他已經覺得是強調基本法有關的規定 這些就是我們的保皇黨那些擦鞋仔為他的主人作出這個註解我記憶之中除了是譚議員之外其實另外有位保皇黨的議員我們昨天也聽過就是說諮詢的時間很短公民提名你不要想其實諮詢的時間短是因為你特區政府是選擇性拖到12月 然後才開始諮詢你可以很早作諮詢所以有的各種方面大家去作出一個推論你說得很對如果他不爭取一定是更小的圈好像你這樣說比一波桌那麼大都像所以我相信我們香港市民一定會作出選擇還有戴耀廷今天也有一篇文章也說到我相信如果那個框架是越小的話我們香港市民真的要站起來可能真的這個佔領中環就是 迫不得已地要去進行這是我們不想但是沒辦法之下都需要做我想我們今天講這個還有一點點我想就是其實除了這個所謂的提名委員會的框架之外另外李飛主任一定是肯定了因為他有講過特首的候選人一定是要愛國愛港這個 如果這個是擺進去候選人的一個先決條件方面是將很多他認為不愛國愛港的人士一腳踢了出去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其中一個篩選這個也是我們真普選聯盟絕對是不可以接受的一個先決條件愛國愛港我們聽到很多人是 講了意思是怎樣我們也在三月的時候聽過我們的上層我們北京的高層說每人心裏面有個秤一個很曖昧的尺度這個秤是怎樣擺的話我相信國內人士擺的位和我們香港人士擺的位是絕對不同的什麼叫做愛國愛港我覺得好像梁愛詩曾經 在这里作出一个阐释或者我们刚才听李飞是怎样说我们的特首候选人是不可以对抗中央一定要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试想如果一个与中央对抗的人成为行政长官他怎么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呢？怎么执行、履行执行基本法的职责？ 一国两制下中央与特区的良好关系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香港繁荣稳定很可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一国两制实践都可能发生严重挫折。经过前一段时间的讨论，香港广大市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 我希望在未来都有朋友问过，我刚才为什么我刚才说了，他就提回1984年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解释爱国爱港的，你是要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你是要支持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还有你是不要做损害香港利益的事。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些是很简单的要求来的。 是，愛國愛港和不能夠和中央對抗，這些其實都是一些黨八股，而且毫無標準可言。黃國彤，你怎麼看？愛國愛港不是我們《基本法》裡面所說的一個事，我們從來《基本法》裡面我抄盡了，我看不到。愛國愛港的引申出來，因為是一國兩制之下，所以你要愛國愛港。 我不觉得是香港真的有哪几个，大家数出来是不爱国爱港，香港人是爱国爱港，但你怎样去禅清或者定义什么叫爱国爱港呢？梁岳诗司长亦都讲到什么尊重民族，不会作出对香港不利。 譬如我举例， 我争取民主， 我真的不觉得有边几个，没错， 在我眼里，在我们的标准里面，是啦，没错，但是我很相信在真的中央或者是亲中人士方面，或者我们讲保皇党方面的定义，爱国爱港是将很多人排他出外，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的特首候选人被筛选的机会是百分之一百，是很大。怎样去争取，怎样去扬声，全靠我们港人，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香港人，全靠我们自己，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时刻，大家是不是应该多些去发声，多些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多些去为我们的香港下一代做出一个福祉，去谋求我们更大的幸福，去谋求我们更大的尺度，去谋求我们的思想更大的自由，去谋求我们更大的言论的自由。讲到言论自由，好像是无线出了声明，是讲很多话。 没错，TVB最近有因为一系列制作的问题，或者台庆等等，又因为香港电视事件而被很多市民或者甚至是网民杯葛，在台庆之夜亦有这个熄电视的行动。 我自己就觉得他老羞成怒，而且他归罪于一个传媒机构，就是一传媒。 TVB就发出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一传媒被列为不受欢迎的媒体。以下是他的声明，一传媒集团属下的刊物就免费电视牌照事件长期针对无线电视作出失实的报道，发牌与否是政府的决定，绝非无线电视可能影响。 一传媒在毫无理据之下肆意攻击和丑化，已经远远超出新闻媒体应有的报道做法和行为，其目的超然若揭，显而易见。最近趁着无线电视台庆，一传媒的《苹果日报》和《动新闻》更加是变本加厉，展开追击和抹黑的行动，歇斯底里的谩骂，更加是呼吁全港熄机行动，煽动白色恐怖。 无线电视有必要保卫公司商誉，决定由即时开始将壹传媒属下的所有刊物列为不受欢迎媒体。本公司即是无线电视和艺员活动是不接受他的记者采访。 你不要这么大声，不要这么嚣张自己，捐很多钱出来，因为台庆的收视率怎样，识记有什么所谓，不会影响你的，因为你是这么大的群众去拥护，或者我们惯性收视，我觉得这个是自打嘴巴的。第二方面，为什么是将人家成不受欢迎媒体？保护公司的商誉，当一个商誉被人侵犯的时候，你不是应该是寻求法律去告人，要人赔偿吗？你为什么要杯葛，另外一个媒体，你杯葛另外一个媒体，是不是干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我们在说的是大家有个自由去报道一件事，或者做一件事，当你是呼吁你属下的艺员，或者所有你的公司的签合约的人，艺员，去不去接受另一个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你是干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我们在说的是大家有个自由去报道一件事，或者做一件事，当你是呼吁你属下的艺员，或者所有你的公司的签合约的人，艺员，去不去接受另 或者可能是我們所說的一個名人在裡面做一個新聞，但是你是不會被人進去，一傳媒是不可以進去。你除了地界上是將人趕出去之外，你還是呼籲下面的藝人不可以接受任何訪問。藝人是包括我們所說的是真的長期的合約的藝人，或者是個別我幾宗是劇集、飛機、機師那些，亦都是你名下的藝人，你名下的藝人是會受你合約的約束的。合約一定是包括一條條文，就是公司高層董事稿或者是他們所作出的抉擇， 你一定要遵守，其實扼殺了藝人的機會，因為一傳媒集團也有相當多的刊物，甚至有動新聞，他們都是相當受市民的歡迎，起碼都有很多人看，他們包括有很多周刊等等，他居然作出這樣的決定。 如果這樣的決定來說，會不會是同樣是違反了我們競爭條例，會不會同樣是我們通訊局 我們通訊事務處是可以考慮的一個現實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不會是違反一個現存的法例， 還有是一個我們最大的一個原則，新聞自由。 一傳媒的工會機構其實立刻有作出反應，他們說無線這樣做其實是無稽和荒誕，而且說這種是一種小學雞的報復方式，即是他們非常幼稚。至於記協亦對無線電視這樣的封殺採訪表示非常遺憾，記協就表示這是開了極壞的先例， 因為這樣打擊了新聞自由，這是一個歪風，而且無線自己也是一個傳媒機構，應該是帶頭捍衛新聞和資訊自由流通，自己現在去自毀長城是一種非常壞的做法。 而至於這個浸大的新聞系的助理教授杜耀明，亦都說無線其實是利用大氣電波的一個持牌機構，是有責任向公眾交代他的機構的訊息，他不應該是選擇性地接受傳媒的訪問，這樣是剝奪了公眾透過傳媒了解無線的機會，所以如果你覺得他做錯，黃國彤剛才你說得對，你就從事法律的方法去做，甚至投訴。公民黨的毛孟靜亦都說這樣是很有問題的，因為無線是一個上市公司，現在用一種威嚇新聞媒體的方式來損害採訪自由。 還有他說如果你涉及誹謗可以告上法庭，毛孟靜也說最怕這種事是習慣性自然，以後政府又這樣做，大企業又這樣做，我不喜歡你這個傳媒機構，我現在禁絕你，怎麼辦呢？甚至有些藝人也作出了反應，港視的藝人郭峰認為這樣是比較偏激，而至於最近很紅的杜汶澤也說 做好一些節目就行了，用什麼角度來報道呢？看來這樣的反應都是一面倒地，令人相當反感，你怎麼看？這些都是我們的新聞工作者，也是我們的新聞工作者，也是我們的記協，是我們大家的尊重的一些團體，以及我們敬重的一些新聞從業員。 干預了新聞的自由，干預了新聞部的製作，而且我最近也有看很多網民的反應，其實很多網民一方面是杯葛無線在台慶之夜的電視、直播機，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比較傷感，因為很多人都說他們都是看無線電視大的，都是很有感情的，爸爸媽媽或者成家人一起吃飯的時候看劇集、一起聊天，很溫馨，但現在這個一台獨大的狀況越來越嚴重，而且無線這個霸權也越來越嚴重，是引起很多人對他越來越反感，所以我覺得無線應該要 他剛剛做了一些更加令到自己推到自己去埋牆角的一個這樣的做法，我覺得他真的是非常之不恰當地這樣做，還有也是引起很多一向的電視迷或者現在成長了的小朋友的電視迷是心有戚戚然。其實作為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傳媒機構， 你的責任不是出來應該是entertain，不是讓大家開心，讓大家會欣賞你擁有這樣的大氣電波，應該盡量利用自己的資源去增值， 自我改進自己。我想人和一个机构，你不会自我增值的话，你只有是被人淘汰。不过就一台独大到现在的情况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去反思和反思。讲到传媒方面啊，我们的郑经汉大班好像有篇文 是啊，大班人语呢今天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在信报里面刊出的，就说其实他就是讲港事的事件呢，这个商台的事件呢，可能背后呢其实是余争在这里机关算尽的，我们一起可以听一下。 郑大班作为香港数码电台广播的推手，前任立法会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亦都是前任商台节目主持人，对商台近日出现的所谓节目调动而将李慧玲调离早上黄金时段的主持岗位这件事，在今日的信报大班人语里面就作出了深入分析和评论。大班说，苦今追昔，思前想后，商台十年人事，余争一意孤行，可以用两句说话去概括，就是商台一指错，满盘皆落索，余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损了商台声誉。商台十年前可以企硬，但是就没有企硬，结果错失了成为香港最具影响力传媒的千载良机。余争今日总算看穿梁振英的下三滥手段，但是就已经没有讨价还价能力，却又过早自阉，变相做了扼杀香港言论自由的帮凶。郑大班说，今次的调动显然是非比寻常，事出有因的，就是要顺应现政府的政治要求。事实上，自从 DBC 事件之后，李慧玲遭中联办列为打压对象已经是公开秘密，如果所料不差，李慧玲最终被迫离开商台的日子恐怕也都不会远矣。历史不断重复，今次的突然调职和十年前大班和黄毓民的封咪根本同出一辙，就是商台面对逐牌的政治压力，为求自保自我阉割，向恶势力低头。大班说，如果余争当时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发挥到足够的政治能量，购买到足够的政治保险，全力留住两支咪，肯定早已经成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了。因为有影响力才会赚钱，当年商台连赚亿元，拥有七成的广告市场份额，当时新城只有三成，但是余争就在这个时候铲除了王牌节目《风波里的茶杯》和封杀两支咪，完全不懂得政治保险为何物，自断经脉如不可及。时至今日，风水轮流转，商台的广告市场份额已经被新城超越，可谓咎由自取。今日梁振英独揽大权，还有一班敌视媒体的幕僚在旁边推波助澜，要辣手对付传媒的决心就更加大。港视发牌事件的处理手法令到商台猛然醒悟，而余争也都看穿游戏规则已经是改变了。即使通讯事务管理局对相关政策开绿灯都好，梁振英的一篮子行政会议也都可以粗暴地改为红灯，而且全程黑箱作业。换言之，通讯局已经被废武功，而商台必须面对的是一个极度刚愎自用的梁振英，逐牌想当然必定会遭到重大困难。于是余争就手起刀落，决定自阉。客观分析，余争领导的商台根本就别无选择的，弃械投降就是唯一自保的出路。原因很简单，一世英明的余争也都有蠢钝一时的时刻。当年政府批出18条数码广播频道，本来是想批予现有话音广播牌照持有人去发展的，其中至少有3条频道商台本来可以手到拿来，但是余争就一意孤行临阵退出，目的就是要避免数码广播可以成行成市取代 FM 模拟广播，全力以发展 2bar 取代申请数码广播频道，结果就失败告终。否则商台今日至少有3条数码频道在手，牌照年期长达12年至到2025年为止，进可攻退可守，不至全无所有被政府握住要害，苦养由人。大班继续说，梁振英若果要对付商台，他的杀手锏就是效法推广高清电视的做法， 最终全面取消模拟电视广播，以提高声音广播质素为理由去终止模拟声音广播牌照的批发，以全面发展数码声音广播替代既有的 FM 和 AM 广播。如果真的这样，陈志云临危受命搞自我审查的小动作也都是枉作小人，最终只属徒然。当年余真讲过这句说话， 我尊重历史，但我要珍惜现在，因为我相信未来。 不过可惜现在看回他都是棋差一着，商台如今自阉以为可以获得续牌，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了。 D100 讲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快啲买飞啦 ！D100 庆爆一周年。 爆！梁家权梗系唔会唱歌啦，有其他人唱歌嘛？ 诶，咁我负责唱歌兼打功夫啦，咁你跳舞咯？ 冇，我同督笑同埋耍太极咧。 不如一齐变魔术啦！ 我讲嘢都得噶， 咁啊斋讲嘢啦。 好啦，到时见啦。 好， 快啲扑飞啦 ！D 一百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 12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 颜联舞霎时冲动 Keep on 星爷音乐会， 星级表演嘉宾陈洁丽，仲有颜联舞重量级嘅 fans。还有怪兽直播室、龙凤大茶楼、喂食麻辣酥、人间感言、恩典时刻，一次最近距离接触 D 一百各大星级主持的机会， 快啲买飞啦！ 快啲买飞啦！ 快啲买飞啦！ 门票在购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ve.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1-5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 D100 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12月28日-29日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买票最好用现金啦！ 爆啊爆啊爆！ 有传媒我见到就系，甚至乎用呢个鸟笼呢一个字嚟到去形容，呢一个咧系绝对冇呢一件事。 我嘅认识嘅李飞先生咧，其实佢都系一个明事理嘅人嚟嘅。 这就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黄国棠、施华。 好，翻翻嚟我哋直播室。正话咧，我哋听到郑经翰先生嘅一篇文章，系讲出以一个传媒资深嘅传媒人讲出一个好有啲我觉得好凄凉嘅，即系悲有啲悲哀嘅一个信息，就系点解要自断经脉，即系商台喺呢方面，即系。我看到鄭先生的、就是、文章裡面其實帶出幾個訊息的，一就是商台是應該是極具一個威力，可以造成一個、就是、本身是一個最有影響的一個電台來的，本來就是的、嗯、也都是有能力是這樣做的、 嗯、 就第二就是、當我們在說我們的數碼廣播的時候，因為商台是現存的媒體，所以它應該可以拿到3條的數碼頻道的、 嗯、 就是如果數碼頻道是那時候是爭取的話，現在、就是、應該有12年的，現在都有11年的，我想有計算、嗯、就不會去到為了續牌事件而即是說很痛苦的、 啊、 這個是、就是啊、鄭先生的鄭生的一個自己說的一個、嗯、其實是一個 比較蒼涼的一個資深的傳媒人指出一個傳媒機構的喜樂，亦都是帶出一個訊息，就是如果是用人方面來講，他會是想到很多不適合的人， 我覺得我非常同意你有王國彤，因為我剛才今早看完這篇文章，覺得很唏噓，就是余曾是很多人的偶像，曾經入了商台之後，亦都令到商台曾經一度在香港的傳媒史上真是風起雲湧，亦都是建設了兩支麥克風，真是可以說是我們香港廣播業上的一個明星，我相信17歲而能夠 在廣播業上已經是有很大的聲明，余曾真的在我們香港廣播業上是一個令人直至現在一個很唏噓的一個人物。大巴這篇文章我自己喜歡看的原因，就是第一，他講到自閹， 商台自閹就沒辦法去自己搞，但我現在其實我就回應我們香港的選舉，我很怕我們香港的所謂民主派或者泛民自己首先人家都未一把刀來或者未亮劍，你就已經自閹，這裡是我們的，劍亮亮地出來了，但是好像你這樣說，你完全屈服，你自己棄械的話，你只會爭取得更少。第二，大班這篇文章說余曾有三錯，第一就是自閹，第二就是落錯注， 很多人都落錯注，沒辦法。第三就是錯用這個陳志雲，所以其實也有些人開始覺得，其實你說林氏事件不一定是應該不是陳志雲的事，背後的人物應該很可能就是余曾，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意見。我想大家都是拭目以待，還有我們都一定要堅持說真話，衡工而浩年民，一定要是支持我們的廣播人和傳媒人。另外一個我們值得關注，就是我們的旺角行人專用區也發生一些我們值得關注的問題，我們現在接通了電話，就是中大文化管理課程主任何慶基教授的電話。 何教授你好，你好，你好，何教授，多謝你的電話，多謝你。就是關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我們的油尖旺區議會將它開放的時間減到星期六和星期日，請問何教授你的看法是怎樣？我看法其實可能會很多文化人不贊成我的看法， 在一個公共空間搞的藝術，我們一定要考慮到公眾的感覺，因為你跟一個表演場地或者博物館不同，觀眾是選擇進去看的，如果他不適合聽覺得，他都可以轉頭走了。但是在一個公共空間的隔離左右，特別是那些附近的居民甚至用那個空間的人，是做其他事的人，是沒有選擇的。 他可以每晚都被迫聽同樣的音樂，我們相信一個社會是應該盡量包容的，換句話說，我們都是尊重空間，讓人自我表達自己，不論他的作品好或者有多壞，這個包容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樣藝術家都有個責任考慮一下他的 藝術自由會不會對其他人造成這個干擾呢？如果具體一點來說，我覺得今次區議會考慮這個問題是認真的，亦都未去到完全封殺它的。但當然最好的解決方法都是有些空間，我不知道譬如麥花生球場附近之類，是可以一方面去給創作的位置， 表達的位置，另一方面又不會造成太大的干擾，但同樣問題都會走出來，為什麼你覺得你搞藝術就巴閉個人打足球呢？這個一大堆問題我們都需要討論的。何教授，多謝你的觀點。我是想問一問一個我們所說的一個公共空間，是帶來的，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很interesting的事情。如果我們說的是其他在空間裏面，可能居民他會覺得是一種噪音，因為你經常聽，無可疑問，可能我 聽那首歌聽了幾千次我都有些頂不住的感覺，這個會是一種現實來的，亦都可能是投訴的，亦都包括可能有車輛入不到，或者是有些東西是造成很擠塞，令到當地的居民有些不便。如果是這兩個問題之下，我想問何教授，我們為什麼不從管理的階層 從management方面去改進它，為什麼不從一個去規範它，而是將它的時間是由7天減到2天。我自己感覺到何教授，就是香港得意的東西、過癮的東西，已經不是很多了，為什麼不將一種過癮的東西 管理它、規範它，而是將它一刀斬了它，而變成7天，去變成了星期六、星期日呢？理論上高講規範就挺容易的，但到實際運作的時候，就覺得很多困難在那裡。他說他的空間對他來說是重要的，我做生意的做生意，運貨的運貨，怎樣去處理到呢？正如我同事 坦白說都不希望社會太多的規範，你要這樣做你要這樣做的。當然最好就是大家互相遷就或者包容，但這個就是理想來的。所以就是因為特別香港的環境很大的困難，因為很擠迫之下全部集在一起的。那很多時候作有限的規範是 規範和管理是重複雜的，就算我告訴你搬到附近的發生球場，好像空間大一點，噪音的影響也較為小，你都是另外一個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為什麼你搞唱歌跳舞就巴閉過踢球呢？這些都是一個公共空間不同的藝術空間，公共空間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在這裡你可能覺得藝術功能是重要，但是在其他地方來說，我運貨要做生意功能都是同樣重要，甚至我只能夠很靜靜地在家裡看電視的功能都很重要，這個矛盾其實是挺難處理的。 我是相對我7天都要聽音樂的時間，甚至說是比多少少空間其他人，但到最終來說都要考慮一下，因為有些人就算我周末出去回家靜靜地休息一下，所以到最終來說是怎樣去，這個真的純理論地說，到實際運作是怎樣做呢，其實真的看那個地方，那個空間有多大，對人群的流動，對旁邊所有的滋擾，但我覺得如果花些的心思去，是應該可以找到的，到最終是大家都要做少少的妥協，藝術家也好，居民也好，也都是個問題，那個平衡就是哪一方面所受的希望盡量各方面都可以，不會作出太大的犧牲的情況之下，就回自己的，這個現在講就真的很理論性的，但是可以做到，但需要幾場的過程去大家協商。何教授，你就是我不知道什麼叫文化管理課程，我不熟悉的，我想請問如果你是文化管理課程，怎樣平衡我們的社區人士的需要或者安寧，但又都可以容許我們的甚至是街頭藝 佢個使用同埋可行性係點樣樣？有啲位根本上就唔適合真係玩音樂嘅嚇。咁咧就第二就係以及造成嘅干擾啦。但係最重要一個環節咧，就係將所有有份參與嘅人咧擺埋一齊，由大家講出大家訴求同埋困難。我成日覺得咧，依一類嘅社群嘅藝術啊，公共空間藝術咧，最好嘅解決方法咧，就係叫曬所有持份者一齊出嚟，大家講下自己嘅期盼，要自己最不开心的地方有什么最顶不顺，又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就好过单方面就是决定了这样。 是啊，但是何教授你带出一点，就是大家应该去多谈多讲，然后就不是现在的，就是说是不是一刀切了它，由七日又变成两日。 我自己也是很认同何教授所讲的，就是我哋要即系大家要平衡，要包容。咁我唯一就系我质疑，就系喺呢方面管理方面，同埋系真系去即系将佢规范化方面，区议会系做咗几多次嘅努力？定系我因为我好多时候我自己有感觉就系、是，其实即系去嗰个行人专用区咧，唔系游客多嘅，香港人亦都好多人去睇嘅。佢嗰度係有個即係好特色， 好有特色啦，係有特色嘅吸引力咯。 容許我再即係講多少少，何教授就係佢有好多即係跳舞嗰啲咧，真係好老嗰啲跳，即係講得即係好清晰咁。我覺得係一種好過癮嘅嘢，即係嗰種嘢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聽到一句俗語咧，就喺、是、有啲好 odd 嘅嘢，好特別嘅嘢咧。是即是哇，即是美国人说哎，只是在我纽约市见到啊 ,only in New York,、但是在旺角行人,yeah,only in New York, so they are very proud, 他们觉得是好、哎 ,only in New York, 好过瘾的东西，但是行人专用区是有些很特别的东西呢，即是其实不是一定是艺术的，即是我叫老人家跳 舞， 这个是 only in Hong Kong, 全世界都没 有的 only in Hong Kong, I feel so proud,、我觉得是切美国人你说 only in New York 大晒好过瘾的，即是啲老嗰啲人跳，即是跳老舞，老人家又跳舞，即係好慣。Only in Hong Kong, it looks so great。即係我會好 proud。Only in Hong Kong 係帶出一種呢樣嘢，我覺得係我自己嘅感覺。何教授，唔知道你嘅感覺點？ 我 覺得係太懶啦，你冇去做一樣嘢，區議會你就殺人啦。 不過行，我行旺角我都好享受依一樣嘢嘅。 好過癮㗎 ，Only in Hong Kong 係 啊。 但問題咧就係，我行完之後我可以走咗去個唔同嘅地方，係咪啊？我敢走先去一去。我哋都亦都需要同個角度去，可能有啲人唔中意一樣嘢。我即係我所講個公共空間嘅藝術，同係一個特別嘅 包容 嘅，係 啊。 咁即系如果你包容咧，你都包容一下嗰啲系唔中意呢啲艺术嘅人。 我知道，我明白。 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嗱，我唔知道区议会喺过程之中咧，有咨询咗几多大众嘅，咁亦都系咧，我觉得咧。大部分的人都是合理的，即如果你可以即是居民啊艺术家那些全部走出来呢去大家倾下呢，我觉得呢是不是一定完美的解决方法，但至少大家之间的争议呢是可以少一点的。同时我觉得有一样是整件事情不公平的呢，就现在好像所有东西针对艺术家。 是 有很多当摊啊很多东西呢其实是造成。 有其他噪音的。 其实反而那些现在那些艺术家做表演，有些人欣赏去表演，以后给他们钱，他们譬如说我们做生意，但是那些买手机啊买物那些呢，同样其实都是做生意的嘛，只不过呢是叫你用 credit card 给这样的。 但是那些就没有管制，那些一日七日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在这里做 生意。他不会当场帮你做生意，他说我只是宣传的。何教授真的很多谢你的分享和包容这个思想，多谢我们差不多去新闻的时间，多谢教授，多谢教授。 D100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3153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 D100 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会演，12月28号、29号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买票最好用现金啦！ 爆啊爆爆！ 大三元是一个充满闲人闲情、闲言闲语的节目，同大家分享在旅途上、书本上、生活上所遇到的点点滴滴。 你看林焕光也是他就以为喂乘机出来就舐两嘢就抽下水，喂见到民情咁汹涌，我嗱嗱临就同你呢个689啊就吓划清界线先，梗系死歹唔认啦，唔关我事啊。嗱，呢个唔系行会嘅意思嚟噶，即系特首嘅意思嚟啊，咁样。咁但系佢完全咧好似忘记咗啦，突然之间将佢自己呢一个召集人嘅身份就换咗做呢个时事评论员。咁大家唔系懵噶嘛，大佬你冇当。香港人真的变得噜噜才行。 刘西良、邝永孙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同你插科打诨，博嘴博舌。向上游， 人性的内心就是一种叫做 unfinished， 其实你的内心就是想碾死老细的，现在竟然就是有人做了他出来，这个直情是超现实的，唞啖气又再来过，都要有一些是阿 Q 精神，工作不是士巴拿螺丝批，而是工作背后有这个这么大的光环的意义。 D100 自己有台，星期日下午4点到黄昏6点，司徒永富、何海婷主持《向上游》。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有传媒我见到就是甚至乎用这个鸟笼这个字来去形容，这个呢是绝对没有这件事。 我的认识的李飞先生呢，其实他都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来的。 这就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王国彤、施华。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施华，王国 彤你好。施华又回到直播， 没错，今天我们其实讲了很多的问题，而且有严肃的也有轻松的。刚才我们最初的时候就讲了李飞来香港，被邀来香港的时候就当然是触及这个普选的问题。各位朋友，这个是大是大非，而且跟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有很有关系，真的希望你们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有时甚至是生下都好，在香港压力真的很大。我们的电话是18311139。另一个就是日日夜夜陪着你的无线，居然就发出一个报、即通告，就是要、接拒绝这个一周刊或者他的集团的 不受欢迎的刊物被认为。第三就刚才我们访问了何教授，有讲这个旺角的街头文化的问题。街头文化是我非常喜欢的，旺角同你自己怎么看？ 我是街头文化大的。 哦，是吗？你是 街头大我都是的其实。因为呢，我呢就在澳洲住的，那我自己在澳洲的雪梨呢就有、就是、一些街头文化，他们都是一些 或者是業餘或者有些都水準都挺高的表演者，或者在海邊、或者在墨爾本也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海邊，也有很多的街頭文化，夜晚是一個很好的風景，日頭都是很吸引人的，我自己就非常非常之享受這樣。來到香港呢，我差不多每一年回來我都一定是會去一些其實我以前在香港反而很少去，但去了外國之後真的越來越懷 念。 同埋呢，我其實剛才何教授這樣說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不過我們先不說，即是我自己覺得我想問一下你黃國彤，其實在香港這一類的街頭文化還有哪一道遊呢？又可以俾你跳舞啊、唱歌啊，可以一群人可以表演一下，冇人睇都冇所謂嘅。有咩地方有？ 文化嘅話，我真係 好自由地。 我冇乜啦，我以前熟悉嘅，即係港澳碼頭出邊嗰大笪地啊，嗰啲 係 啊，我覺得即係我諗冇咗好多年啦，好 多 幾十年啦，真係好多，即係後生一代未必要知。 咁你去嗰度做咩㗎？當時 我去嗰度就係食嘢係最後一著㗎啦，個身度袋住幾皮嘢，咁到嬲尾咪食下魚蛋啊、豬皮啊、蘿蔔咧。 幾皮 啊？ 幾好用㗎啦，當時。 係啊，咁即係。 咁你當時你覺得當時我記得咧係幾黑掹掹嘅，但係就好多 好多大光燈 嘅，每一檔都有個大光燈嘅，咁有嘢食，有嘢玩， 有 嘢賣， 好多嘢你可以睇到咯，心口碎大石啊， 未睇過， 係啊，好多就 係 有即係嗰啲咩鐵槍插喉啊嗰啲，係啊，係嗰啲係唔係嗰啲係一種係賣藝嚟嘅一種 performance 嚟嘅。咁亦都當然我哋有睇相啦。咁睇相而家嘅話，大家如果去到我哋油麻地咁喺嗰個停車場咧，嗰個附近咧，咁廟街嗰度咧，咁仍然有好多上市，咁唔止係傳統嘅上市，仲加咗係塔羅牌嘅添。咁就係我想有啲係出名，我相信係出名嘅塔羅牌或者係嗰啲上市咧，係排隊㗎，係坐喺凳仔度去等嘅。咁就唔同以前大笪地咁啦，就係、是、有上市啊幫你睇。咁仲有一種我哋叫做嗰啲和谷。即是尖掛雀仔 掹 那 些 出來 我記得 去解 雀仔很乖的，雀仔會走回去自己的地方 吃東西走回去雀仔 很 有趣，掹了出來然後大家去解，還有就是當然一定是信任他解的， 好像剛才那樣誰解其中味。 另外就是其實食嘢方面是我很懷念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其實即是我們說現在的什麼車仔麵啊那些，即是很多剪下剪下那些，即豬皮啊、魚蛋啊、 通常 媽媽說 很骯髒叫我們不吃那些，我們很喜歡吃的嘛， 我看著綠的，所以我很相信的。還有就是我們的如果記憶中就大家有那些把刀在那切切切鴨腎啊，切切切那些豬脷啊，那些一串串住啊，那串住之後呢，其實就不是吃它那些東西的，就是吃它那個芥辣，又將個芥辣倒下 去， 哇，勁啊，還緊要過我們的 wasabi 啊， 真 的，是啊，芥辣很過癮的，咁唔使錢嘅，咁神樂嘅呢個世界，即係嗰陣時冇辦法啦，咁其實係。你可以在那裡你是消磨一晚，然後看完聲色藝傳跟著吃完，然後很開心地搭架搭架電車叮叮叮叮叮叮叮慢慢然後回到家裡，所以是一個我很懷念的一個生活力。 我哋尤其是我哋呢啲年齡嘅人咧，即係過咗，即係喺香港度過咗好多年啦，咁都係覺得呢啲街頭文化真係好可貴，而最重要咧係越嚟越少。咁呢個咁樣嘅油尖旺區議會咧，就交通運輸委員會咧，其實琴日咧就係有以24票贊成，冇人反對，同埋以1票棄權咧，就將我哋呢一個嘅由這個西洋菜的南街的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呢，是由一個星期開放 由七日咧減到係星期六、星期二日，星期六就四點到十點，星期日咧就十二點到夜晚十點。咁頭先何教授講嘅説話，梗係啱啦。咁即係我哋都係要即係注意周圍嘅環境或者對住户嗰個影響。但我亦都係想問一下，點解呢個區議會係咁懶咧？黃國同頭先講得好啱，你懶啫嘛，你唔做嘢哦，咁一刀切，不如切到乜嘢都冇，咁啊大家都靜曬。但係呢個係咪我哋想要嘅香港咧？ 呢個我覺得係真係。当你区议员呢你考虑的时候呢你应该是在个心里面真的记住这个是我们香港剩下得意的 东西 是啊石果仅存得意的东西真的不是很多其实大家想回我们所说的发牌 HKTV 发牌讲因为是我们想看一些得意的东西个人的东西 有特色的东西 是有特色的东西 香港地道的东西 当然、我们是永远也要记住当区居民那些即可能被噪音滋扰但各方面我们是有噪音条例 管制的但我们有噪音法的嘛、你说晚上十点钟之后、甚至是当时如果是有量度的都不 是,、不是不可以做到的是不 是你是可以 你懒 我们是试过、如果大家记忆中就是大球场本应是即是我哋有谂过系攞嚟开演唱会啊，或者各方面嘅。当时即系有市政局嗰阵时有谂过，但系因为系噪音条例之下，所以系即系呢个梦想系唔好难成事，亦都事实上真系有开嘅话，亦都绝对系数得出系几多场。我自己觉得系当一种系我哋嘅街头艺术、街头文化，而嗰种过瘾嘢咧，我企喺度谂，我第一个就睇，哇！我顶唔住啊！ 想跳啊嘛自己， 唔系想跳，真系好过瘾咯、即系跳， 同埋咧 老母即系老人家咁样跳，即系我觉得好过瘾。但系我自己喺度睇完之后，我话即系 I'm so proud， 我真系好骄傲。Only in Hong Kong， 香港只有呢啲嘅啫嘛。同我哋即系嗰啲美国人成日喺度讲 ，Only in New York， 佢哋有佢哋嘅文化咯。系 佢有佢嘅文化。 我好讨厌呢啲官僚主义咧，即系一刀切，我唔中意我就要 cut 咗你。其实我哋去好多外国嘅大城市啊，你话去台湾啊、日本啊、澳洲啊、美国啊，你讲好多大城市根本都有好多呢啲街头文化，佢哋就真系好似你咁讲，好自豪自己嘅文化。而好重要嘅咧，嗱，你就算翻去譬如中国或者台湾，其实都同我哋香港唔同，因为我哋香港人，譬如我唱粤曲啦，我哋系讲。讲广东话的是华南文化来的嘛、其实真的跟全世界不同我真的觉得这个区议会是令人非常失望 一个思维是全部 是 教条式的一个教条式哎这些东西不对什么就斩了它但是有没有何教授所讲的大家包容大家坐下去谈过几多次还有很多样东西因为那个街头文化的表演本身来讲 perceived 他自己本身来讲是一个没错的 有生命的还有有生命有价值还有是很地道我们说香港现在很流行这些小朋友又觉得跳舞能够影响生命、等等我们的青少年有什么地方玩有什么地方可以娱乐有什么地方可以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呢、我真的觉得这个区议会呢绝对是值得大家监察、甚至是真的即是表达自己的意见 将个生活有趣一点真的 很苦闷 你 成日都是这样没 事的大家做出一个平衡但是真的很难、很难你没有从一个去管理 management 去怎样去将个规范 regulate 方面去真的深思而哎没了但是是一个大家相议好像何教授一个包容之下是可以真的可以并存当然这个可能是何教授所讲流于理论但是每一样东西其实每一样嘢嚟讲都系唔易噶，每一样嘢嚟讲都系困难，都系复杂噶。但系只系你去点样抽丝剥茧，你去做出一个大家共融嘅社会。我系谂到当地居民嘅可能受嘅滋扰或者各方面，你将个滋扰减低，你将样嘢规范佢，而唔系净系教条式。令到生活咧係冇 越嚟越枯燥咯，香港越嚟越枯燥，越嚟越內滯。咁同埋咧，頭先何教授亦都有提出啦，點解噪音一定係來自街頭藝術呢？ 有很多人很多商業的行為，很多人在大聲開著咪麥來售賣東西，這些本身根本就不是藝術，可以說這些街頭藝術家就被你規範了，就不能去用，但是不能利用這個行人專用區，但是可能那些賣東西一樣是在滋擾街坊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区议会应该要认真考虑。我们现在有一位谭先生等了很久，我们跟他聊一下。 不好意思啊，等了很久，不好意思， 讲到兴啊。 谭 先生你好，有什么意见？ 听到啊，谭先 生。你好，黄律师 你好。谭先生，请讲。 其实几样东西，你今天讲的几样东西我全部都想讲。 好啊， 好啊。我首先讲回汤家骅那里。我不是你们，即我没有你们律师那么巴闭。 不是巴闭，这个即是思维方面绝对跟巴闭没关系。 但是我也很佩服你们，即你们其实刚才那个叫做情绪方面，我觉得你们真的控制得好。 多谢晒。 是我自己，我对于汤家骅这件事时候，我只是想问一样东西，究竟大家有没有出过去即叫做谈判？我不去到操作到讲述。 即有没有 去争取去去到 分钱？有没有尝试去跟人 negotiate？ 是，我明白。 喂，那样东西是开天罚价落地还钱，这样东西基本上是，喂，你开出来， 你的价这么低， 你跟上次民主党有什么分别呢？民主党就是，他结果是自己走入去中联办，这次你汤家骅就是你自己拎着一个这么低门槛的方案，跟住仲要學你話齋冇諮詢，跟住去 sell， 跟住十不離八九梗係啦，你一個咁低門檻嘅，咁佢哋有信心點去操控啊嘛？我哋梗係開翻一個，即係譬如 ，OK， 你話即係雖然而家鋪天蓋地話公民提名冇可能嘅，咁之前撤銷國民教育都冇可能噶啦， 係啊，絕對贊成呢個比喻。你絕對 成件事就是你若果你不去爭取，你 就冇可能。 嗰樣嘢係你等佢讓步，你等佢開一個方案出嚟啊嘛，跟住大家再討價還價噶嘛。你冇可能係而家即係就算 OK， 你話嗰、那個普選聯又好，或者D大教授佢哋都好，咁佢 at least 嗰樣嘢係佢哋都係一個叫做比較全面嘅諮詢。你而家你湯家驊你連公民黨自己內部、這個、其實你自己都 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冇諮詢係一個症結嘅問題，而且即係譚生亦都係講出嚟，我哋係永遠係 fight for the best， 我哋打仗係。是打最好的樣 子，我們那件事是的，而且確是需要妥協的，政治是需要妥協的，大家明白，但是那件事是 也都要拉扯的， 你要拉扯的過程，現在我很憎香港現在的政客那件事，就是永遠就是在揣摩 上意， 是的，你泛民，你作為一個泛民的議員，為什麼你要去學人家揣摩，學建制派揣摩上意，你們做什麼？ 這個也好像大班所說，他說就說餘爭，但我剛才也說過根本就是自閹，即是人家都未閹你，你就自閹，雖然這個詞語可能有些人覺得比較粗俗，但 我是由大班的文章拿出來的，真的啊，即是你自己去即了結自己先，你還爭取些什麼，甚至你是作為一個我們當是泛民的領袖，你為我們爭取些什麼呢？這個是令我很失望， 有少少大家要想，就是是不是不戰而敗，同埋係即係人兵氣艦，有少少係。 湯家驊， 所以大家思考咯呢個問題。 咁啊，譚生講下第二樣嘢啊，你又有咩意見啊？ 好快，好快，講埋第二。 係，唔好唔使快，唔使快，慢慢講。慢慢講，譚生。 旺角藝術區嗰邊，即係街頭嗰邊。其實當然啦，頭先阿黃律師你頭先講嗰度。有啲跳老舞啦，我都音直，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又咁講，其實我都幾懷疑嗰班人，即係其實你 我知道，我知你講乜，我知你講乜， 嗰班人係咪香港人嚟嘅咧？ 係啊，我知講乜。 如果佢哋係喺度，即係叫我唔知佢咁樣係叫做賣藝，一定叫行黑定咩嘢？其實。若果他們的而且確即最簡單違反特留條件的話的、其實應該可以，即 你說香港，因為其實我覺得自己香港人，我自己之前看過一些真的街頭表演的，其實他們很自制 講真，佢哋個音喺音量上面好似啊，同埋佢哋對啲音質上面嘅要求其實好高嘅，佢哋唔會用一啲咁拆嘅喇叭 聽到 咁大聲嘅。 咁總之，阿譚生，我都係想請問你咧，你贊唔贊成？其實即係。正如好似區議會咁，係將佢減時間呢個行人。嗱，我哋唔好特別針對某一個群組啊，會唔會係即係嗰行用專用區係減時間？ 我比較叫做政治化咗佢。 嗯，哦，明白。 其實我覺得嘅。我覺得整件事不是針對街頭藝術，即係噪音的而且確是對附近居民有影響的，但是最主要的是你看回學民蕭潮的 Facebook， 你看回其他很多團體的 Facebook， 又或者最簡單的法輪功 場是在那裡，有人是這樣看， 我們中學老師欣怡講粗口那裡，小學老師應該 都是，就學民思潮其實長期都，即可能 weekday 都好，都會，雖然現在他上了天橋，我知道，但是他們之前在西營菜街，其實一直有街站。 即是你覺得這是一個政治行動來的？ 因為其實現在講到現在區議會大部分都是被建制派 全部啊，基本上是淪陷的了， 淪陷曬的了，那變了我覺得，反而我覺得整件事，即是一來就是講回，其實我覺得，即是你說因為是他們吵，我覺得吵的那班人未必是香港人，第二就是我覺得其實是一件政治事件多過一件真係叫做啊污，即係噪音污染。 咁其實即係話想趕絕一啲反對嘅聲音啦，或者反 對 嘅行為啦。 真 係 即係喺嗰度係擺啊，想展示一種係不同聲音啦。即係我哋即係 俾少啲時間你咯。 啲新聞係喺香港邊，你都學你哋話齋，香港都冇曬呢啲地方。 係 啊， 係 啊， 所以 譚生，其實我想講，即係嗰啲噪音嗰啲啊，其實係。當你個跳舞嗰個咧，你扭大聲，隔離嗰個被逼扭大聲噶，係即係所有被逼扭大聲，全部係係可以管理嘅好多樣嘢，唔係剁咗佢咯。 佢賣咖喱嗰度，即係真係個喇叭喺度吠，明明白白一出鑊，中心嗰邊已經聽到嗰啲，其實你就應該要規管。 係啊，嗰個你可以即係法例之下。我哋係絕對係可以規管佢，同埋如果你佢哋係即係好大嘅話，咁你霸地方好大。我亦都係見到有啲所謂嘅影相啊，即係揾啲相架嚟霸住個地方咁。咁呢個即係會係收費，即係其實 你呢啲其實你小販管理隊其實一嚟可以清走曬佢哋 嘅，你絕對可以嘅。 你 even 連嗰啲所謂嘅寬頻啊，嗰啲寬頻仔嗰啲。他们全部那个档的大小其实之前基本上一定知道他们知道其实有几大他们可以开到几大他们也都好其实香港人自己做事其实是很守规矩的 是 啊所以讲到这么多先 好 多 谢 谢多 谢 谢谭生那就是我自己感觉上就是有些法例呢我們是絕對可以用的當然是、我們在影像那裡我們傳統就覺得是如果你是拿一個 portable 的即是手提那 些影像機呢、我們就不會去點管它的因為這個是我們在山頂、很多遊覽區很多都見到幫你拍張照片然後真的很隨緣、各方面、這個是我們說的是 portable 是一個揸住如果你是落地的架各方面來說其實這些是絕對可以規管的當然我們的二奶架、很多就在這裡做一種他不是做生意的他說我哪有做生意、我不過是宣傳一件事嘛個生意呢然後轉個角頭、或者怎樣大家然後簽合約、各方面這個即是用一種這樣的漏洞但 是我們都有如果你二奶架是放在我們公共的地方展示的話那就是一種是違反了我們的康文條例的 我知道有些當你來巡的時候他就將二奶架放在腳上因為你在人的腳上就不是在公眾地方他就會但你放腳可以放得多久、所以即純粹是一種大家是管理方面和包容方面同埋係一種點樣規範方面嘅問題。呢個世界做嘢其實好易做嘅啫，一刀切你，一刀斬咗你。 這個是流於懶散，亦都是譚先生剛才說到是一個政治和陰謀方面。多謝譚先生的電話，我們的電話1831139，現在其實我們可以聽一聽林鄭是怎樣總結李飛訪港和李飛先生主任是怎樣深入講解法律觀點。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這個目標是今屆特區政府施政的重點，要達至這個目標，我相信也不能夠單靠我們三位在專責小組的成員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們也希望整個政府的團隊都是會加入這個工作， 透過他們日常和他們的持份者的接觸，他們也可以去就著這個工作、這個課題有基本上的認知是可以講解的，所以今天這個座談會，我相信對於我們所有的高級的同事是往後在協助推動這個政改的工作， 希望達至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有相當多的幫助， 全部都是基於法律的觀點、法律的條文。 有一些地方李飛主任說會有空間再探討，但都是一些法律方面的問題，所以並沒有提到你剛才說的限制，亦都沒有評論到近月在香港聽到的意見。我相信大家收到李飛主任的發言稿的時候就會更加清楚了。我們聽到我們的林鄭是司長，然後 說出李飛主任的觀點或者發言，我想說兩件事。當我們在說鳥籠的時候，就不要真的想著雀仔街的鳥籠，鳥籠可以是很大的，如果你去到動物公園，你看鳥籠可以，但是永遠是有個籠罩著你，這個籠來講， 我不是說基本法是沒有界線的，我不是這樣說，我只是說這個籠是可以大家爭取將它放大，沒錯，亦都是李飛主任說大家踢球不要想著是一個很大的球場，這個球場是可能我小時候買的膠球是不限人數，你踢我，我踢你，但是可以是一間房那麼小的。在這兩個觀點， 大家多點想和去爭取我們的權益，多大就由我們自己去擴大，盡量去伸展我們的能力。電話我們有林先生，多謝你的電話，林先生請講。黃國彤和阿思華，你好啊。今天李飛主任舉個足球的例子，我都想告訴大家，我最近見到一個例子。 細佬也有踢球，剛剛最近跟一班國內的人踢過一場球，最後整場球是不歡而散的。為什麼呢？就因為沒有規模舉，球你說有越位，你入球就說沒有越位，我們入球你就原來有越位，球可以回傳給龍門用手拿的，你又說可以 甚至等等很多足球的規例，他們說我們不懂的，我們不懂的等等等等，完了場之後這樣跟我們說，我們就看得很不開心，最後沒有踢到。當然，正正就是李飛主任提出足球這件事，我最近這個經歷，上個星期的這個經歷跟他講足球這件事令到我真的很詫異。是因為為什麼呢？ 是否國內人對足球的定義就是不需要有規矩，規矩是我喜歡我入球的時候搬這個龍門放在這個位置，我不喜歡的時候這個球不是入的龍門應該搬到另外一個位置呢？現在正正就是在說我們的選行政長官，你既說我們未必一定要好像很多歐洲的民主國家那樣，但是也要說框架，就是說要第一 又要有個框架，第二就要愛國愛港。不好意思，我覺得包括梁愛詩那些在內，任你怎樣詮釋愛國愛港，不好意思，你後面加多兩個字可不可以呢？愛港，其實你都是想講這兩個字的啫。說真的，梁愛詩這些律政司司長你都做過。<笑> 你出賣過我們香港人都不少次啦，不要還用愛國愛港這四個字來跟我們香港人講啦。我不明白我們選一個特首，當然有人如果、支持建制的人就會問、選特首為什麼不要愛國愛港、啊、我想問愛國愛港的定義是由你們口中所說就是界定了愛國愛港的了嗎？究竟怎樣是叫做不是愛國愛港呢？ 是一個很含糊的定義。其實林先生我自己在想呢，那個足球場啊、那個、大小啊和那個踢球的規則、啊、其實所有的東西呢加加埋埋是規範一件事而已，就是規範什麼叫做愛國愛港 比賽嘛。 他即是現在很多的他會慢慢定出來的秩序、啊、或者很多指引呢就是一件事，他是要他自己心目中認為愛國愛港那些人然後才可以參選，然後只可以被選舉。 其實林生 所有歪曲的很多基本法的閃色，然後即是會加很多樣東西下去呢，是一樣東西而已。他是他心目中的愛國愛港的人士，然後只可以被選，然後只可以當選。 我哋咧，阿林生，我好赞成你所讲咧。我哋香港嘅核心价值，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法治，根本就系香港嘅基石。但系我哋亦都知道，阿毛泽东就被认为系一个无法无天嘅人，而中国咧，我亦都唔觉得佢系点样系有法治啊。起码我哋唔系有信心啊吓。好似你咁讲，佢一路喺度搬龙门，我唔知点样同佢去玩。你头先讲打波嘅例子，令我谂起咧周星驰嗰套《少林足球》啊，佢咪有一场咧同一。其他另外一組那些人在打那些人呢出了士巴拿踢到你嘔了血了，那你會覺得、怎樣打球呢？大家不是用同一條球例去打一場比賽、真的很難打，不是很難打，是好像輸緊一樣。 是啊，你很難啊，你下去打的時候、就是、球證又他， 球證又他的、 啊、 球例又他的， 我球員給什麼什麼不說得啊，我就是球證啊。 我都想咁講就一樣嘢。我唔係好明點解咧？當李飛講完一段説話之後，梁愛詩啊、 譚耀宗、 耀東啊等等，你出嚟講咁多説話冇意思噶。我哋即講真，我哋已經對你哋呢啲人講任何説話冇反應噶啦。但係我正正就係話咧，頭先你哋五點鐘嗰時訪問阿湯家華咧，我唔否定，即係因為我琴晚都打上嚟，我都同阿余若薇講，我就話，即係佢對我哋小市民嘅諮詢真係好唔足夠。係我唔會否定頭先阿黃國同你講，甚至阿思華你講，即係尊重佢，或者用另外一個方式去爭取。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我係好希望要湯家華要搞清楚一樣嘢。我哋係有一條底線㗎，嗰條底線當然唔係一定話係普選聯定咗出嚟嘅底線，係可能係市民日後可能透過一個表達方式定咗出嚟嘅底線。但係嗰條底線係咪呢一刻已經我哋可以咁隨便咁任意就開始去褪呢？即係我對湯家華而家呢個做法，我係好有疑問㗎。即係同琴晚有啲聽眾打上嚟講都同一樣嘢，即係我哋係冇辦法。要對，即係冇辦法覺得湯家華嗰啲俾到我哋一個信，即係俾到我哋有信心啊！個原因係 阿林生，我非常之贊成你講咁，但係頭先我哋頭先都同阿湯家華講，第一佢唔係唔可以改，第二其實佢呢個咁樣嘅初議，連佢個黨友咧都唔同意噶。咁變咗，我哋其實係應該係將我哋嘅意見反映俾其他嘅泛民咯。你淨係針對湯家華，其實都冇意義，因為可能佢覺得呢個圈夠曬噶啦，我呢條底線就係咁噶啦。咁問題就係我哋香港人有冇一路係發表自己意見，係令我哋嘅其他嘅泛民知道，我哋真係條底線唔係咁低嘅。 係，咁就 即係我覺得有即係。但呢一刻就係有少少可惜嘅地方， 好可惜㗎，係 跳咗呢一步咯。 其實我哋見到泛民二十年咧，根本唔單止可惜啊，又可憐又可悲添啊！但係我哋就好慘地跟住呢啲咁嘅所謂泛民領袖，咁所以我覺得而家香港人真係要行出嚟咯。頭先黃國同已經講啦，哇！佢比個籠我哋好細嘅，咁我哋掹大佢得唔得？盡量啦，一定要行出嚟咯，講多啲，發表多啲意見咯。好似林生你咁，多啲表達你自己，甚至係即係向住。直接地表達俾有關嘅泛民領袖咯。 林生，即係我自己好中意睇打仗嗰啲戲嘅。咁其實當大家係上一個戰場，當大家係一齊打個仗嘅時候， 其實有一句說話很重要， Hold the line， Hold the line， 守住條線，守住條線，不要被人突破，不要被人衝破， Hold the line， 這個是即是所有你打 war game 或者打各方面都是要你要守住條線。 但我們的泛民很可悲的條線一路是這樣看見人家、揣摩人家，然後自己褪低降低條線。 Hold the line， 永遠是守住那條線，是如果不是就被人衝破的了。 你正如足球術語，不要被人突破的原 因。是啊，不要被人突破、守住那條線，後衛那條線。是啊， 多謝 曬林姐，多謝曬，多謝電話。 係，我哋有另外嘅一個嘅評論嘅啦。咁蘋果嘅評論咧，就有另外一段咧，有關房協發長者財嘅一個嘅文章，我哋一齊聽下。 聽下。 今日蘋果日報嘅評論咧，就係批評啊房協發長者財嘅。咁呢篇嘅評論話，恒地宣布就捐出屯門南地一幅價值大概1亿元、面積10万平方尺的土地，給予博愛醫院興建全港最大型的安老院，可以提供2000个長者宿位。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幾萬名長者要長期輪候入住受資助的安老院，不少人在輪候期間已經離世了，未能夠安享晚年。但是若果政府和慈善組織能夠提供更多的長者宿位，長者入住之後將公屋單位交回給房委會，再編配給有需要的家庭入住，這個是有助舒緩近年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的。恒地屬上市公司，主席李兆基亦都可以透過具創意的方法去興建老人院，回饋社會。但反觀本身屬非牟利機構的房協，近年就以協助長者安居做理由去牟利，興建長者富貴屋，要長者一筆過繳付幾百萬才可以入住。到近日推出位於筲箕灣首個住宅連長者屋項目樂融軒，尺價超過15000元，最貴單位賣超過1000万，月租要18300元，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個長者可以負擔得來了。房協早在1948年已經成立，目標要為香港市民提供可負擔的房屋和相關服務，致力解決市民住屋問題。房協坐擁300亿元的盈餘，實在有能力向夾心階層提供可負擔的出租或者出售單位，幫助舒緩市民的住屋壓力。現在房協就以創新做理由興建富貴長者屋，並且以市價出售和出租，完全違背機構先前的目標，和私營的地產商又有什麼分別呢？房協是非牟利機構，但就興建長者屋牟利，這個相對於恆地作為上市公司仍然可以捐地興建安老院和資助房屋回饋社會，豈不十分諷刺和令人搖頭嘆息。 好，我們聽了蘋果是有關於房協怎樣發長者財的。咁就房協其實係一個應該係為大家即係謀一個安樂窩嘅一個，即係我哋所講嘅法定團體。 佢而家好似謀緊財。 咁就係我自己好深印象，就係房協主席係出嚟講一句説話：我哋都係發展商嚟嘅。 嗯。 哇！ 睇佢嘅心態。 呢句嘢真係攞我命，真係 攞咗命啊！ 發展商喎，哇！發展商，香港嘅地產發展商。香港的地產霸權，香港很多樣嘢都是在地產霸權之下，然後一路蓬勃。這種霸權來講，是令到我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小，是令到我們的樓價越來越高，那個樓價已經是沒有哪幾個後生仔是可以負擔得起的。你說买楼咩？呢个只是可能是一个梦想， 发梦咯。一系爸爸妈妈， 有边度有边几个爸爸妈妈俾有？你就爸爸妈妈有话都唔好俾，等佢自己去谋自己嘅出路。 但你 话 自己唔得啊嘛？ 咁所以就系、 是， 当你房协系讲紧我系一个发展商嚟噶咁，哇！我真系汗颜啊！我真系觉得你房协有冇谂过？你哋嘅目的系乜嘢？你哋为香港市民系应该做咩嘅责任？ 真的幫我們香港人的福祉想一想想一想我們的老人家是有多少人可以真的給他這麼貴的租事實上真的是公共機構而不是要賺我們市民的錢尤其是講到長者有多少長者可以入住幾百萬最貴一千多萬不要說長者很多人工相當高的中產階級坦白說我都給不起沒什麼可能的事實來的 剛才主席的發言應該是市建局記錯了但是不理市建局或者房協怎樣為香港港人謀福祉多些為我們香港市民想一想是怎樣在居住環境改善很多時候如果大家想有很多香港人是住在百多呎的空間 而你所有生活上的一切細節煮飯、去廁所、讀書、看電視什麼都是那百多呎的空間之中怎樣可以有快樂怎樣可能有大家家庭的和諧摩擦會是逼出來的很多是為了香港人的福祉希望房協和市建局 大班現在有少許更正蘋果的評論有少許誤差他說四叔是以個人的名義捐地出來建一些長者的安老服務的院舍這是我們的更正現在我們就有一位聽眾打電話上來老朋友洪先生你好洪先生多謝你好我想回應一下李飛的言論不過回應之前有一件事我想說一說 我想請問Facebook的Like是否可以減回的 我要問外面的總監我不是很清楚回答不了你因為我前陣子說過萬人齊撐發牌給香港電視 那個Facebook前幾天我上去看了那個人數是49萬6211人 於是我就將它複製下來貼在我的筆記簿上 那我昨晚上去看呢 就49萬6170人 就少了41人 今晚再上去看呢 那個人數是49萬6095人 就再少75人 Facebook的Like可以不斷減少的嗎 我們的編導就告訴我們是可以unlike的 不是unlike是另外一邊是在那邊like那邊拿走的呢不知道呢洪先生是多謝你的意見我一會兒一定會問我們的編導回答我們說是沒錯你unlike了就會在like那裡減了沒錯這樣就行了我相信這個 這個很難過50萬 因為那個人數原來49萬6211人 然後不斷昨晚減41人 今晚再減75人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人去搞他或者有沒有人可以不想他過50萬不過如果我覺得有人做手腳我覺得真的很少家和精神自足這些精神勝利法是沒有意思的多謝洪先生意見我聽到我覺得李飛昨晚 其實我覺得今次特區政府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和丟我們的面子說得好你用什麼請他下來你想知道基本法的條文我們自己打開一份基本法看就行了你請他下來解釋就是等他下來創作一些新的條例限設下來不是新的條例是一個演繹的條例的演繹報道新聞那些人還對他有幻想覺得他喂 他說話不像以前的京官那樣下來一句打沉你們好像對於這個全民提名又沒有否定誰知話口未完今天出來就立刻變回維園阿伯愛國愛港這些整塊臉又變回維園阿伯那些謀論其實如果這樣你用不著請他下來說呢 你講這些說話再加上整班保皇黨一起做這些戲配合尤其是那班 那班民建聯那班人出來哇屈服他言論無限解釋沒有用的，我跟你說，因為為什麼沒有用呢？你最終是經不起辯那個驗證的嘛，你說什麼愛國愛港這些東西最終出來，如果是入到圍的只是得保皇黨啊民建聯那些這樣，市民會反台的，是會投白票的，是會上街的，還有將來最嚴重的問題呢，不是佔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將來的管治呢，即是會凝聚更多人、啊、去憎恨憎這個共產黨。其實呢，我衷心有句說話，就是香港沒有真的普選呢，其實 是一件好事來的，因為為什麼呢？是可以凝聚反共力量嘛，這個是真的、哦、你看現在那些市民越來越多人 對政府那些不滿呢，你將來 再推一個假普選，第一市民一定反台的，這騙不到人的，這個是重點，騙不到人是重點。還有呢，你試想想將來那個特首怎樣執政下去呢？我想請問， 那我想請問洪先生，你覺得我們需不需要爭取有這個真普選呢？如果你剛才說沒有，就還可能有新的發展。 你不如試想想，如果有真普選、有兩個問題會出現的。第一個問題要問的就是如果 有真普選的話，那這個對香港是不是真的一件好事呢？譬如我們選了出來的特首 是我們心目中認同的泛民，這樣說那他又可以做到些什麼呢？我想請問他是不是他仍然是受控於共產黨的、哦、仍然是受到嚴重的干預的、哦、是不是？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如果有真是這個全民提名啦，即是譬如或者是那個篩選門檻呢，是真是公眾是認同的，喂合理喎、哦、真是沒有篩選的咁樣。咁我想請問，乜你以為我哋心目中認為嘅泛民會選到咩？你好簡單嘅道理，你睇下無線都仲咁多人睇呀、啊、你估泛民真係入到閘佢會選到咩？係咪先？香港市民係咩質素啊？無線都仲有咁多人會去睇佢嘅。我已經好多年十幾年冇睇電視啦，我嘅電視淨係用嚟監察閉路電視，冇其他功用噶我上網，我翻屋企就係上網嘅啫，唔會睇電視噶啦已經，因為互聯網咁精彩，乜嘢都有得睇嘅，包羅萬有嘅，係咪先？我仲使乜睇電視啫？嗱咁樣講啦，呢件事咧我哋守住一條底線，就係話咧，如果簡單啲講就係、是。如果這個門檻 是有篩選的，其實愛國愛港 是一個包裝，最終就是說要建制派才入到閘，這個必定是行不通的了。我們唯一的做法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定是杯葛投白票的了，還有一定 會有佔中或者上街，有還有將來是管治不到的，這個是底線。在那個提名門檻是第一，提名門檻是極之重要的、這個第二呢就是說呢、那個、我給你泛民入到閘這樣啦，那、即是我們 要守的就是、這個什麼人入到閘、這個是最重要，最終贏定輸呢，好話不好聽，給你真的入到閘、啊、他們我怕他們真的會贏、啊、那 洪先生，我剛才想請教你，剛才你說就算我們真的這麼好彩，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沒有篩選順順利利又真的選到一個泛民出來，你說都是受控的， 那樣我們爭取有什麼意義呢？即我們現在其實就是爭取普選，其實呢我自己個人認為呢，如果真的普選的話，就算是選了建制派都是由全民去承擔，這個是普選的意義。普選不是說要我們知道誰選出來，不如你又想 想真是泛民選到我，但我當你長毛選到了、又如何呢？香港會亂嗎、我覺得有很多人用長毛來、那些共產黨、或者保皇黨最喜歡用長毛來做一個舉例，他說如果選到長毛就死了，那我想告訴他聽、如果是真的有得選的話，在泛民裡面我是一定會選長毛。為什麼這樣說呢？長毛是最有正義感，他沒有做過一件傷害香港人的事、他是這麼多年來是他最有正義感，會為還會堅持為六四死難者抬棺材去申冤的人。我想請問你們可不可以經常批評長毛的人，你可不可以說出長毛做過哪一件事是傷害我們香港，是傷害中國的中國人民的？ 明白， 不是共產黨啊， 絕對明白。 那即是洪先生，我們都是應該要爭取普選，如果不是爭取我們一人一票啦，是不是？ 老實說，香港有普選呢、對香港來說，對我們香港人來說呢，是一件、即是在 起碼在民生方面不會在民生方面起碼不會那麼離譜，不會說什麼什麼什麼什麼發多個牌反而會惡性競爭，又會割喉，這些這麼荒謬的邏輯。香港人做生意誰不用面對競爭的，即是我們對香港來說是好事，但是呢對中國整個民主發展呢就沒有個幫助呢，反而是小了，因為沒有人認清楚共產黨嘛，沒有人看清楚共產黨的面目嘛。 這個我想我們不可以管得著在中國的民主發展，我想我們現在爭取的真的 不是我們管不著，但我們對它是 是有影響的。 是洪生，是多謝你意見。其實我想說，其實佔中是可以大家避免的，如果你真的你落實我們的普選，佔中是我們一個表達的形式，佔中不是我們的目的，佔中是一個 mean to achieve the end，就是我们要争取普选。其实这个占中这件事很容易将它 diffuse 了它的，很容易 等它，他一直都说他都不想占的，因为如果有普选就不用占 了，很容易将它灭了它。如果你真的落实一个真的普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香港人所期望的事。 不过问题呢，韩国同我们都 要再重申，要落实呢不是人家恩赐，人家也不会赐予给我们的。 民主没有赐予。 没有赐予的，必然要争取的。每一块地方有些争取都很痛苦，有血有汗，甚至有死亡。但有些可能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很多不同的途径。我相信我们香港人都要准备呢，都是尤其是泛民啦，要做一些事情去表达出来，最少我们要走出来咯，是不是？如果不是，人家不会给你的。 是表达自己的声音的时候，真的我们是到大是大非的时候。那就是洪生正话基本法加条文其实就不会有，不过我想洪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本法是160条的，只是入面很多样东西的含义只是讲了，但你怎样去阐释，怎样各方面呢？是不是这个鸟笼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鸟笼，还是一个雀仔街的鸟笼呢？我们的鸟笼会不会掹到是我们是一个很阔的天空呢？这个全靠我们自己去做。 同埋头先我都想讲的，就是有关这个旺角行人区那里呢，我们现在很多的区议会基本上都是建制派全部垄断了。其实区议会呢，我们说蛇斋饼种，但是事实上呢根本投票率是非常之低的，是20-30%。如果我们香港人真的走出来的话呢，他们不是那么容易中票，或者那么容易选择这些建制派出来。我自己都是强调，如果不走出来的话，我们的明天就是这样的，没什么进展的。 是啊，我是比较低一点的，但是我希望我是哀兵必战的，我一定打的。多谢晒各位， 拜拜。 拜 拜。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